娃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孩子好胜心强怎么办？ 哎，老公 啊， 你得给儿子上上课了。 我教的什么呀？数学、语文、地理啊。 不是这些，幼儿园说咱儿子和小朋友做游戏呀、 啊， 输了就哭鼻子，他还打人呢， 动手了，那这不行。哪儿了？我看，我教 你 教你。 你这干嘛呀？撸胳膊挽袖子、啊，不光是说他啊，那咱也得想想办法，怎么教教他。 嗨，不就这点事儿好办？我找专家跟咱说说不得了吗？ 得，你就会这招。 哎， 您好，你们的议论我知道了，妈妈的说法很对，强势的教训孩子。这种态度会使孩子产生恐惧，影响到他们的正常成长，而且在受到强压一段时间后，孩子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那怎么跟孩子说他好胜输不起这个问题呢？ 一，树立输得起的观念，家长可以以身作则，或让孩子观看一些有关竞争的动画片，用浅显易懂的道理让孩子从小懂得失败并不丢脸，别为自己的不寻烦恼，只要尽了最大努力就行。 哦， 得有这观念，这对。 二，让孩子休息一下。如果孩子因为做不到某件事，或者在游戏中屡屡失败而导致发脾气、哭闹时，不如先让孩子休息一下，等情绪好了再继续或明天再做。冷静是平复情绪最好的办法。在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我们最好也保持沉默，任由他发泄。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你听啊。 三，给予孩子足够的锻炼机会。竞争无所不在，平时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玩游戏，例如比赛、搭积木、踢球等。一开始家长可以故意输给孩子，激发孩子的兴趣和积极性，渐渐也要让孩子尝试输的滋味。 哦，足够，对对对对对对，啊，这几招好，我们都记下了。 专家就是专家， 你看看 这回啊，我知道怎么做了。 嗯，谢谢 你们、啊、谢谢专 家。 他们说我是一个神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教育部日前印发《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项目分类鉴别指南》，培训目的以学科知识与技能培训为导向，主要为提升学科学习成绩服务。 培训内容主要涉及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地理、数学、外语、英语、日语、俄语、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学习内容。培训方式为重在进行学科知识讲解、听说读写算等学科能力训练，以预习、授课和巩固练习等为主要过程，以教师包括虚拟者、人工智能等讲授示范、互动等为主要形式。结果评价侧重甄别与选拔，以学生学习成绩、考试结果等作为主要评价依据，符合以上特征即判定为学科类培训。指南还提出，强化机构行业自律，培训机构应落实自主管理责任，对开展的培训项目类别进行自我研判、自评自查，自觉按照学科类或者非学科类的相关管理要求，规范开展培训活动，不得出现名不符实的情况，不得隐形变异，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活动。孩子肥胖远比想象中的危害大。一、影响身高，肥胖会导致脑垂体分泌生长因子减少，导致孩子最终身高不及正常年龄人的身高。二、影响体型和心理健康，体重过重会对下肢造成负荷压力，导致 O 型腿、外八脚等，进一步导致孩子自卑、不合群，影响心理健康。三、易诱发呼吸道疾病，肥胖会让孩子的咽部和胸腹部脂肪增多，影响正常呼吸功能，易患上呼吸道疾病。四、影响心肺功能，肥胖孩子要增加循环和呼吸才能满足身体需要，这相当于给心肺增加了负担。五、增加慢病风险，青少年肥胖会增加糖尿病及动脉硬化的风险。益智趣味儿童剧《小卡车变变变》来了，新一集的《小卡车变变变》故事场景更加丰富，货运场、城市、铁路、隧道、高速、山坡、动物园等等，随着故事的深入发展，场景不停变换，让观众目不暇接，乐在其中。剧中人物角色也更加多元化，几乎每个演员都身兼数职，角色的丰富多元化大大提升了整个演出的故事性和趣味性。此外，小卡车演出中的车型种类琳琅满目，大卡车、小卡车，还有吊车、铲车、跑车、冰激凌车、火车、老爷车等等，汇集了很多市面上都很难见到的车，令小朋友们大开眼界。演出时间是12月4、5号，地点就在中国儿童剧场假日经典小剧场，目前还有100元的最低票价。卡通舞台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生日的一天》，聪明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一家人幸福快乐地生活着，在大头儿子生日当天，一家人约定一分钟也不离开。那么大头儿子的生日到底是怎么过的呢？这一天在大头儿子和小伙伴地瓜棉花糖之间，和神秘的墨镜男之间，和老马警官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小头爸爸又是因为什么样的难题和秘密不能陪大头儿子过生日呢？小伙伴们在地铁里又遇到了什么样的奇遇呢？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1月27号，地点就在中国木偶剧院卡库剧场，目前还有100元的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现代学校教育以其集中化、制度化、高效化等特点迅速成为主流的教育形式，但事实上家庭教育才是最终的，也是唯一能够始终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形式。随着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家庭教育有了更多的法理依据。如何更好地实施家庭教育，让法律条文更具执行力呢？近期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儿童中心联合发布了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标准，这份标准有怎样的亮点？如何建立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者队伍？家、校、社如何协同起来，打造价值认同、和谐共生的教育共同体呢？今天的成长访谈，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儿童中心家庭教育部研究员霍宇佳的观点。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中国儿童中心家庭教育部的部长研究员霍宇佳，欢迎您，霍老师。 大家好。 那么随着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啊，家庭教育呢现在由传统的这个家事已经上升为重要的国事了。那么最近呢，您所在的中国儿童中心呢和北京师范大学啊是联合发布了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标准哈、以及呢专业的课程基础的课程。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要编制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标准啊，请您介绍一下编制的背景。 好的。我可以说从三个方面来介绍这个编制背景。我用了三个应哈，一个是应时代之所需，另外是应家长之所急，还有呢就是应家庭教育指导专业发展之势哈，应专业发展之势。从应时代之所需呢，主要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哈，特别是2021年啊，应该是中国家庭教育发展史上，我觉得是浓墨重彩的一页啊。有很多关于家庭教育的重要的政策文件和法规的颁布，特别是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让家庭教育这件事情呢，已经成为一个就是国家的话题，或者是国家的保障哈。那我们之所以要做这个标准呢，也是为了更好的去回应国家的政策和法规对于家庭教育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家庭教育促进法里面，特别是国家的支持社会协同主要谈的就是家庭教育指导这项工作它的重要性，它的保障，对家庭教育的这个重要的意义啊。所以呢我们觉得现在呢这种专业标准的这个发布呢，它是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能够保质保量，能够有内涵，有专业的标准，有专业的这种水平去发展的一个前提，所以这算是一个背景吧。另外呢，就说应家长之所急，就是家长的这个对家庭教育的指导的更多更好的这种需求呢，也迫使我们更好的去发展我们家庭教育指导这个工作，特别是这里面有所欠缺或者是不够充分的这个部分，家庭教育指导怎么样能做得更好，跟他的这个是否专业，这个专业又是否建立在一个标准化基础上有关系。从家长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一方面呢，可能还也是有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是吧？有城市里面可能会出现什么内卷啊、鸡娃啊什么的，然后呢，乡村呢也有可能家长的一些基本的或者体系化的、更为科学的，这个家庭教育的一些知识，也有一定的欠缺。当然也不能说城市的家长他的家庭教育的观念和知识他就是科学的啊，这个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平衡的问题，那就要求我们家庭教育指导的这种专业化呢，它能够普及开来以后呢，能够让这样我们家庭教育指导的这种服务和水平标准呢，能够大概能够有均衡性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嘛，为了家长的这个之所急哈。另外呢，就是回应这个家庭教育家长他们对家庭教育的更为个体化、更为全面的、更为丰富多样的这些要求。因为我们有调研发现80后的家长他可能相比过去的家长呢，他就更重视个体化的一些需求，包括一些信息化的一些手段，包括更为国际化的这种眼光对育儿的这种需求。所以呢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标准呢确实是从家庭教育指导来说呢，需要建立一个相对规范化标准化的这么一个专业的这种标准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应专业发展之势哈，从我们国家目前家庭教育指导的这个工作来说哈，其实呢我们一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就是说通过我们家庭教育的5年规划的一个中期评估哈， 就是2016到2020年关于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的中期评估报告的一些数据表明，一方面呢，我们国家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阵地已经呈现多元化的这种拓展，并且初具规模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家庭教育指导者工作队伍呢也是强大的，我们有一定数量的、一定素质的、相对稳定的家庭教育指导的这种志愿者队伍，同时呢还有一些培训的阵地和平台，同时呢也还引进一些社会组织专业的社会工作来开展家庭教育。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工作呢还是有一定基础的，但是呢也看到一些问题，特别是这种专业性不够，专职缺乏，以兼职为主，然后家庭教育的整个这个指导队伍的理论和学术的水平并不高哈，很多的这个实践指导呢也是更多的靠经验，并且呢我们这个家庭教育指导者所接受的这种培训和教育也是体系化是不够的，系统性也是不强的，甚至呢我们也知道看得到市场上呢有很多家庭教育指导师这种提法的一些培训班或者一些课程出来，这里面呢不乏这种鱼目混珠吧，或者是有的人也想拔市场一筹哈，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家庭教育指导的这个你的专业标准不够，你的专业标准的研究不够，对这个指导者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养和能力不够，所以很多的课程出来呢我们就是很难辨别它的这样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所以某种程度我们编这个家庭教育指导者的专业标准研发，同时呢也编了一套课程，我们也是想说给到大家一些我们认为我们还是凭着专业之心去做的这种专业化和体系化比较好的课程，而且呢我们也是公益性的这样的取向哈，大概就这三点吧。 是的啊，刚才您也是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啊这样的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标准的一个出台的一个背景哈。那我们看到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之后呢，有很多网友啊就说到以后要依法带娃啊，还有人说家长以后是不是要经过考试持证上岗。不过玩笑归玩笑啊，在这个立法之后呢，更多人会意识到啊，说家庭教育或者说管孩子啊，不是就能凭着家长自己的这个意愿哈随便发挥了。那么据您了解啊，目前我国家庭教育工作队伍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这支队伍能不能够及时的给我们的家庭提供这种教育指导呢？ 从全国的整体来看，刚才我已经有所介绍哈，我们还是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呢整个体系呢从目前拿到的一些数据和评估来看哈，还是有一些规模，就是我们用这么几句话吧，一个就是服务阵地初具规模哈。这个服务阵地呢主要是指学校呢，就是家长学校的家长学校，然后还有社区的家长学校和社区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包括呢有一些公共文化服务的这个机构，比如说图书馆啊、博物馆啊，包括校外教育机构啊，包括一些育婴婴幼儿的这样的这种就是托育服务的机构呢，都能提供家庭教育的一些服务和指导。尽管我们的从阵地上来说，现在统计的数据还没有达到，因为我们儿纲有一个标准，就是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这个建设率的问题。说到呢，城市应该是达到80%-90%，农村应该是80%。现在呢，我们城市呢是85.3%，农村呢是74.6%，综合平均数呢是76.3%。所以从阵地建设来说，尽管还没有达到这个儿纲，上一个儿纲哈，我指的是二零一到二零二零年的儿纲， 今年的儿纲2021到2030年的儿纲呢，这个要求是在百分之一个是90，一个是80哈。尽管是这样，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初具规模。另外呢，指导服务的这个队伍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数量哈。我们就说全国31个省啊，有家庭教育讲师团啊，有10699个讲师团呢，有19.4万人哈，志愿服务者呢有232.1万人，所以我们说已经形成了一支数量还是比较充足的，素质也相对优秀和稳定的这么一个家庭教育的志愿团队，并且呢，全国27个省市呢也建立了家庭教育指导者的培训阵地和平台，还有呢，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呢，都拥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相关的社会组织，有14000多个哈。我刚才说的数据都来源于家庭教育的5年规划的一个中期评估，2016年到2020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有一定规模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说它是从处于一个从规模化向专业化发展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说专业化还是有待发展呢？一个是说，是以兼职为主，就队伍是以兼职为主，专职是缺乏的。同时呢，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员的这种家庭教育指导的基本的这种理论，还有知识系统，还有学术研究能力都不足。因为这样的原因呢，所以对实践的指导呢也就不利，实践上呢更多也偏于一些经验性的东西，对，像理论的提升不足。再有呢，就是家庭教育的这支队伍呢，他们获取的知识的这种，我们曾经做过调查哈，来源于自学的，来源于经验，就是家庭啊社会的经验传授来的，是占主的。系统化的，这种知识的体系化的这样的培训和学习是不足的。所以刚才您提到能否及时的提供家庭教育指导，这个要看在什么样的地方和在什么样的一种环境。也许广义的来说，可能学校的家长学校的家校沟通这一块呢，可能还能够有什么问题，可能这种及时性便捷性还是会好一些。当然我们不少社区哈，我们前段时间也做过社区家长学校的调查，很多社区呢也发挥自己的这种整合资源啊，联系当地的学校啊，联系当地的一些文化教育部门呢，开展家长的活动。但是你说从一个个体的家长来说，他能不能够及时有效的，如果有一些育儿的问题找谁，能够有一个专门的机构专门的热线，这个情况呢就不好说，他就有的地方就做得很好，有的地方呢可能就相对弱一点。当然我们也看到在我们新颁布的卫保法里面也说到，我们要求县级以上要设立这种儿童保护的这种热线哈。那这种我想以后家庭教育的这种定点的服务，这种热线的支持，热线的这种沟通，这种帮助应该也是会建立的。 是的，那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标准当中啊，还提到了家庭教育指导者应该坚持的6项基本原则啊，包括思想性啊、科学性、儿童为本、家长主体、能力为重和终身学习的这个原则，也想请您啊解读一下这些原则它的一些含义。 其实思想性原则主要就是说的要遵循党的教育方针，特别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这个呢就是说确定了家庭教育指导这个工作的基本的性质，它呢是在我们党的这个教育的方针，国家的大政方针下，是为了培养我们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这个接班人而去帮助家长的一个工作，所以它的落脚点就是在这里。当然具体来说，就像我们家庭教育促进法里面提到，我们要 帮助这个家长哈，在落实家庭教育，在家庭教育方面落实儿童的这种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所以这个体现的是思想性，科学性呢就比较好理解，就是我们要遵循家庭教育的规律，要遵循这种家庭教育指导的这种规律，这个是科学性。儿童为本呢，我们主要强调的就是说要尊重儿童，要读懂儿童，要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这种规律，还有他的个体差异性，同时呢要落实要保护儿童的权利，所以这是儿童为本哈。家长主体呢，主要是充分的，就是要确立充分的要去尊重家长作为家庭教育的这个主体责任的一个他的责任担当，所以要尊重家长，要调动家长积极性，要引导家长注重自身的这个自身的素养的提高，要促进家长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哈。能力为重呢，指的是家庭教育指导者这个工作呢，它的实践性比较强，所以我们强调要以能力为重，要把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学习能力把它结合起来。终身学习的原则呢，这个也好理解，就是这个工作或者这种素养，它是不断的要去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不断的提升，不断的补充新的知识，所以属于一个自我专业成长的一个原则吧。就这六点。 是的，那听了刚才介绍啊，让我们了解到要建立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者队伍啊，这六大原则不可偏废啊，思想性、科学性、儿童为本、家长主体、能力为重和终身学习。那么如何让立法和标准更接地气，更具有执行力，包括怎么样去评价家庭教育以及家庭教育的指导工作是否做好了呢？这方面的内容呢，我们会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邀请霍老师给我们做一个解答。谢谢您。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